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有一位朋友在7月23号的时候写了一张很短的小纸条，虽然字数不多啊，但看起来事儿还挺大的。他说领证了，又后悔了，怎么办？想离婚又不敢离婚，离婚后女的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吗？到此结束啊，一个问号结束。其实这里头包含了很多问题，你一个短短的纸条也引发了我们的很多问题。怎么一领证就后悔了啊？你之前是和这个你的先生怎么谈的恋爱呢？为什么决定在这个时候结婚呢？你会把离婚付诸行动吗？ 嗯，这个虽然是只言片语，但是信息量极大啊，只是我们并不确切的知道这些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位题主最后的担心挺值得思考的，就是我担心的是如果离婚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位，那你在现在的婚姻当中究竟正在经历什么呢？特别是考虑到婚姻是两个人缔结的契约，如果你觉得不幸福了，我不知道对方是作何感想啊，包括你们刚结婚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们有没有就此进行沟通。当你只是因为担心找不着另外的选择留在这段婚姻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你不开心啊，估计对方也不会开心的。 对方到底开不开心呢？我们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像你一样后悔呢？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两个人要都后悔，这事儿倒好办了，两个人就和平分手。至于你的这个担心啊，我觉得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呢还没有和你的这位，其实法律上来说已经是先生了啊，还没有和他就你所关心的这个问题真正的沟通过或交换过意见啊，特别是关于未来的生活，看起来你似乎没有期待，而全部都是紧张、害怕、想要逃避。那你后来怎么马上又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离婚以后女的也能找到合适的，就看你怎么去寻找了，然后你就能马上去离婚吗？我觉得看起来我们的题主虽然已经结婚了，结婚了对成年人来说啊似乎是一个真正的成人礼啊，但感觉他好像还没有完全长大啊，就是你们说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 生活似乎就两个选择啊，一个是在现在的婚姻当中，另外一个是赶紧找到下一个合适的人进入下一段关系。可能恰恰是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的题主特别害怕。为什么？因为如果生活只有这两个选项，那任何不是这两个选项的答案都是不能接受的。比如说暂时一个人去面对生活，寻找自己在生活当中获得快乐的能力。那如果你认为人成长之后必须进入某一种关系状态才是可以接受的，那这些关系对你来讲其实某种角度就变成了压力。因为你不能接受没有关系，也就是在关系当中你对关系会有很高的期待，它意味着你未来的人生将一定是和某一个人绑定在一起的。 所以三思而后行啊。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是在结婚之前就三思而后行，但是我觉得这种觉悟觉醒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你原谅我啊，我这个一直好像在说你非常严重的话题的时候一直在笑，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这个结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是刚领完证的时候都想撕毁协议来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一种身份和角色的转换。我们会想啊，我们被绑定了，我们的自由失去了一大半啊，那我们以后还能做这个还能做那个吗？其实如果当你真正的安静下来啊，真正的去体验这个婚姻生活到底是给了你更多的支持啊，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还是在你情绪高昂的时候把你重新又拽回现实，哪一种更多，或者是二者兼有，也或者呢其实这也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啊，可能让你在生活当中寻觅到一个朋友和家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点像 去领养小动物一样，毫无血缘关系啊，不认识的人在人海当中相遇，然后彼此决定携手共同去看完余生的这个风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决定。其实你既然已经都结婚了，你到底是结婚的一个星期就离了，还是过一个月再离，这个也影响不是特别大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踏实下来，好好的去真正体会一下婚姻它的内涵是什么。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解忧书房当中也有一本书中的内容来送给你。夫妻能真正永远快乐吗？这是这一节的内容，选自让婚姻赢在起跑点，我还是更喜欢它的英文名 Saving Your Marriage Before It Starts。 来看看夫妻能真正永远快乐吗？不管承认与否，每一对想结婚的情侣都藏有完美的共同生活的梦想。一些新婚夫妇告诉我，在婚礼上他们觉得多么幸运地找到了了解自己、分享彼此并适合自己的那一位。然而不管他们有多般配，每一对夫妻都多多少少地认识到他们不是绝配。他们察觉到彼此不总是一致，他们的想法、感觉和行为也不完全相同。要把两人的个性、爱好和背景拼在一起，远比想象的更困难。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放弃了永远快乐生活的梦。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婚姻不可能完美，因为人本身并不完美。作为人，每一位新郎新娘都有缺点，也有美德。我们有时沮丧、任性、自私或无理，我们是掺杂着自私的利他主义、虚荣及报复的混合体。我们把爱、勇气、自私和恐惧融为一体。婚姻是金与锡的合成体，如果我们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无疑会绝望。那么夫妻怎样才能永远快乐？不能依靠外界。太多的夫妻把婚姻看成中彩票，他们很幸运，他们将会有令人兴奋的有趣经历，会有人爱他们、肯定他们，他们会感到很满足。但是婚姻不是这样，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意外之财当然会让你很开心，但却很短暂。研究者发现，任何没有经过努力而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幸运，都不会创造长久的快乐。你需要有掌握和控制的意识，唯有努力才会产生美好结果。只有当你付出努力时，才会产生永远快乐的生活。只有当你学会运用婚姻的原生材料，夫妻双方带入婚姻的好的和不好的特质，去设计、创造并建立起你们的长期连结时，才能拥有长久、有意义的真正满足。相反，如果你指望婚姻神奇般的给你带来快乐，婚姻关系就会给你留下心碎、孤独、挫败和绝望。快乐的心灵习惯是一个内在的工作。如果不论环境如何，你都能确立正确态度，如果你设定正向的思维方式，如果你学会去适应超越自己控制范围的事，你将会发现永远快乐的生活并不是神话。分享和讨论。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快乐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你怎样看待这一点？二，你的婚姻誓言中有这样的话：无论疾病或健康，我都爱我的伴侣。我们怎样在困难中培养快乐的心灵习惯？三，你能回顾自己超越困境并选择快乐的经历吗？有时使你不能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四，研究者从问卷调查中发现，肯定自己拥有快乐婚姻的夫妻，也肯定自己有快乐的人生。在你看来，这与培养快乐的习惯有什么联系？五，我们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很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态度，选择怎样面对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请按一到十的程度标明你对这句话的认同程度。这本小册子真有意思，我说的是小册子，因为它还附有练习题呢啊。这书虽然不厚，但是每一个具体章节、具体的话题的讨论之后，总还有一些课后给你留的作业。 可能你透过去回应这些问题啊，你就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所有的经历，不都是为了更加深刻的去探究自己，了解自己吗？ 所以说，虽然夫妻关系不可能永远的平顺，也不可能永远的快乐，但是你可以借由你们的快乐和不快乐逐渐发展出一种能力，就是能够自得其乐。如果能够分享当然好，如果两个人不能够分享的时候，你能在婚姻当中感受到生活当中你自己能够创造和控制的那一点点美好，就非常重要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读给我们的题主呢？我就在想，如果对题主来讲，单身生活是不能接受的，我要找甜蜜的生活，我要找幸福的生活，首先和谁在一起可能真的从某个角度都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不可能永远如我们期待的一样快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总体上对这段关系的评价依然是值得眷恋和投入其中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不能够自得其乐的话，我们就会把寄托婚姻永远快乐作为让自己快乐的充分必要条件，这就会造成对他人的依赖以及高期望。 所以你猜啊，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就毫无根据的一种瞎猜了，但是我觉得也不妨作为我们这期节目当中的一个花絮吧。就是我们这位题主为什么突然在领证之后慌乱起来了呢？他们两个人在婚前有没有足够的沟通和了解呢？其实沟通这件事情对于两个人的婚姻啊，对于伴侣关系，无论是在之前相识相爱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婚后每日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个具体琐碎的生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必然是琐碎的，其实无论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大家庭生活都是如此。但是你们在生活当中那些交流，是否也只围绕这些琐碎的话题呢？还是你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和生活本身的这种物质上的琐碎能够构成一个非常融洽的体系，互相弥补，让你们的生活丰富真实而生动的存在着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希望我们的题主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因为你的婚姻是怎样的，归根结底在于你们两个人是怎样努力的去创造它的。汪明老师，猜猜他们两个人好好沟通过吗？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大概心里都打鼓了啊。当然这个只有妻子，只有这位女士给我们写信了。如果沟通过，应该可能已经不在一起了。为什么呢？如果沟通过，我们的女主诚实的把自己的心意告诉男主，说其实我就是担心找不着下一个，那这段婚姻存续的理由又在哪里呢？由此就想到了思雅老师刚才所讲到的，你们在婚前有没有充分的沟通过？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哪怕是为了你未来找一个人，其实也应该在这段关系当中严肃认真的去思考一下，有哪些经验是你学到的，有哪些沟通是应该提前做的，进而帮助你了解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你，而不是简单的去想也许下一个会更合适。当我没有从这段关系从头到尾的过程当中学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那这段关系终结了就是终结了。但如果我们有从中学到如何才能够更好的对待自己，对待关系，如何才能真正的筛选出适合我们的人，那这段关系就没有白白的经历。 所以接下来送给你书中的第四章，婚姻大问题之四，你能清楚地表达自己并理解别人的话语吗？好了，你觉得怎么样？莱斯利站在我们小公寓的中心，一圈圈地转着展示她的新裙子。那时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周。不错，我说，我们可以走了吗？我饿坏了。好极了，饿坏了，这就是你要说的？莱斯利追问说，她的不满情绪在脸上表露无遗。怎么了？我问道。没事儿，那好，我们走吧。等等，我去换衣服，莱斯利回答。为什么？你看上去很不错。五分钟后，从卧室里传出了哭泣声。奇怪了，我想。我走过去拧开门，灯是关着的。莱斯利蜷缩着趴在床沿上哭。怎么了？我询问。 没什么。 没事吧？ 没有。 那为什么哭啊？没有回答。寂静中，我们俩都对刚才发生的事儿感到奇怪。我很困惑，莱斯利很受伤， 但是为什么？婚后第一周发生的这个小插曲，正好显示出我们没有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沟通。很多夫妻说，他们在婚姻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沟通故障，这点的确要引起重视。婚姻是幸福还是痛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双方是否能很好地表达和接收彼此的信息，及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并理解对方的话语。交流要么增进关系的亲密，要么成为堵塞关系的载体。顺便提一下，建立交流技巧的最佳时间是事情进行顺利的时候，也就是婚姻的最初阶段。有一项研究对比准新人和婚后六年这两个阶段的沟通方式，可以看到最初就学习有效沟通技巧的夫妻，可以很大的提高其婚姻成功的几率。理解并有规律地实践一些简单的沟通原则，是让你们享受婚姻生活或被婚姻拖垮的关键。本章的目的是帮助你成为更容易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的人。我们从强调学习沟通的重要性开始，接着谈谈导致沟通失败的常见原因与有效沟通的基础。最后我们介绍一些被广泛证明有效的婚姻沟通原则。沟通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他这本书当中是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而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在周围我所看到的这个婚姻当中，确实沟通也成为了很多夫妻之间的一个问题。当然有的人可能并不寄希望于沟通，所以呢他对婚姻的耐受性就更强一些。那些希望能有更多的沟通，然而在实践当中却总遭到挫败的人，可能就对婚姻更加失望了。所以这也是决定两个人的幸福感，婚姻是否快乐啊，和婚姻的基础是否牢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特别是我们与他人的沟通，实际上就是我们与他人的见面，对不对？在这个见面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是和本质有关的，比如说你们沟通什么，交流什么。那婚后出现的很多问题，有可能是在婚前我们完全没有探讨过的。这里边固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有些话题是在婚后才产生和发生的，还有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婚前可能沟通的深度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旅游，但是说到人生很多根本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有沟通的机会，有交流的机会，还是更多沉迷在就爱情谈论爱情的过程当中。爱情是个非常好的话题，有人说是永恒的话题，但是天天谈爱情可能也不足以应付未来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说，两个人可能应该更像朋友啊。当你们不能够整天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你们还能聊些什么？那我想很多婚姻最后慢慢慢慢就是被我们刚才说到的不沟通，慢慢从有的聊变没的聊，从了解他怎么想到不知道他怎么想，从知道他忙什么到不知道他每天究竟在干些什么。其实这都意味着我们逐渐关闭了沟通的渠道，但是人总有沟通的欲望。当婚姻中的那一位不是我们沟通对象的时候，那我们沟通的欲望究竟该如何去满足呢？这背后就带来了可能婚姻的很多的动荡和冲突。 所以这个两个人沟通到底怎么样啊，是否能从婚姻的起始点就来练习这种沟通的技巧，这里还存在着很多前提条件。比如说你是否承认啊，男性和女性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认知啊，包括我们的脑回路啊，可能是有一些差异的，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思维方式啊，等等等等。首先呢是承认两性间的差异，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是否会认为啊，婚姻当中的这个伴侣也是你的朋友，就是你怎么看待婚姻当中的友谊的这个成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常常听有人说啊，这个人是适合做老婆的，或者是这个人是适合做先生的。现在也依然有不少人抱持着这样的观点。那适合做先生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心甘情愿的每月给你充值是吗？还是给你提供家用呢？还是能够任劳任怨呢？总之是符合你所谓的先生的期待，而其中呢却没有一样就是他首先是你生活当中的伙伴和朋友嘛。我觉得缺乏了这一个啊，其实友谊是生命当中最可贵也能维持的时间存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关系。如果要是没有友谊打底儿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关系可能都会像汪冰老师所说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再次请出汪冰老师。刚才那位题主啊，短短的两句话，知道他结婚了啊，又觉得后悔了，这是生活当中一个重大的转折。但实际上，我们刚才推荐给他的那本书，我觉得甚至于对很多已经在婚姻当中生活了很久的朋友，或者说还没有马上就准备步入婚姻殿堂当中的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里面包括沟通啊，包括如何去认识自己，如何去对对方怀有合理的一个期待，甚至于完全不要怀有期待，首先建设自己快乐的人生，才能够有快乐的婚姻等等等等。 嗯，其实说到这里呢，我就特别喜欢刚才思佳说到的我们对中文书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我们是觉得应该是在婚姻开始之前拯救婚姻。很多人都说婚姻保卫战拯救婚姻等等，如何经营婚姻，但其实最终聊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是一个经营自己的问题。而经营自己这件事情不是从婚姻开始才开始的，是你在人生的每一天你都在经营你自己。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去感叹自己为什么遇不上对的人，或者遇不上理想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是不是也透露出了你对当下的生活诸多不满呢？这个对生活的不满有可能也是对自己不满的一个折射。比如说，你是不是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你是不是能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尽量多的去体验快乐，尽量多的去尊重你自己的感受，还是你特别渴望，因为我不能照顾自己的感受，我希望有一个人比我更懂我，比我更知道尊重照顾我的感受，来宠溺我爱我。那其实对自己的爱的无能，有可能就会对关系产生一个非常深切的渴望和期待。那最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像你自己一样来满足你自己，因为没有人能像你一样了解你自己。如果你悟到了这个真相，虽然这个真相对亲密关系，对亲密关系的幻想可能是个打击啊，原来没有人能像我期待的一样，但也是个重要的解脱。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够独立明白清醒的生活，那就像思佳经常说的，幸福属于清醒的人，先属于清醒的一个人，那我觉得爱情的幸福可能就属于清醒的两个人。 如果说一个人不是附着在原生家庭父母身上，就是赶紧要附着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啊，总是要找到一个大腿啊，一棵树去抱着的话，那我觉得恐怕他会一直会感觉到的是一种恐惧和焦虑，就是如果我不抱这棵树会怎样啊，如果树不让我抱了会怎样，而不是说感到一种全然的接纳、自由和放松。我们都知道后者才是属于幸福的一种应有的状态。另外呢，说到这儿也要强调一点，因为我隐隐的感觉到了我们的题主啊，就是认为结婚这件事儿大过天啊，如果我找了一个不是我理想当中最最理想的一个爱人会怎么样啊，如果我离婚了以后还找不到这样一个完美的对象会怎样。但其实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对象，即便有他出现的话，他也不见得会成为你人生中永远完美的一个角色。说到底，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的什么事儿啊，它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大过天的。其实你的生命越辽阔，你的生命越丰富啊，你对生命当中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这个事项看待的就不会如此的重大，重大到它可以颠覆一切，可以颠覆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好，可以影响你的一切。当你不认为它是这么重大，它是如此的重要，占用你生命当中如此广阔的空间的时候，你自然也就不会对它怀有那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而之后呢，因为你能接纳了所有，反而会更容易快乐和幸福。最重要的是自在，是不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接下来呢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依然是美国作者盖伊·温奇博士写的《情绪急救》。那上一期呢，跟大家大概起讲了一下孤独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创伤。那我们这一期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解决这些创伤的一些治疗方法。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般治疗原则。除了孤独引起的痛苦，还有其他三类心理创伤需要情绪急救。首先呢，我们必须确定和改变那些导致我们做出自我封闭行为的错误知觉。虽然我们可能很挣扎看见自己这样的行为模式，但如果我们已经孤独了一段时间，那么它们肯定是存在的。其次，我们需要强化我们的人际关系肌肉，使我们能够努力开拓新的连接，深化现有的关系，从社交中获得更大的成功、意义和满足。第三，我们需要尽量减少孤独导致的持续的情绪困扰， 特别是在改进现有的社交联系和建立新的社交联系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后面呢提到的疗法是根据使用的顺序提出的，疗法 A 挑战负面看法和疗法 B 识别自我封闭的行为，主要适用于纠正孤独导致的错觉知觉和自我封闭的行为，疗法 C 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和疗法 D 加深情感粘合，有利于加强人际关系肌肉，形成新的连接和深化现有的关系。疗法 E 创造社交联系的机会，将帮助你确定社交参与的新途径。疗法 F 收养动物，帮助我们减少孤独造成的情绪痛苦，特别适用于因为地理隔离、健康或流动性等限制，在扩大或改善社交关系方面选择有限的人。如同所有的情感伤害一样，治疗孤独的伤口也应尽快进行。社交肌肉越是缺乏锻炼，越容易萎缩，恢复其功能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此外，无论修复何种类型的肌肉，都需要重复实践并保持耐心，欲速则不达，甚至会令自己再次受伤，重新陷入挫折和失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疗法 A， 移除消极负面的有色眼镜。孤独让我们时刻警惕，为我们预想一定会来的失望和拒绝做好准备，其结果是我们错过了建立社交关系的机会，将别人推到一边。为了挑战这种扭曲的观念，避免自我封闭，我们需要做三件事。第一，战胜悲观。当我们考虑进行社交互动的时候，孤独让我们的心灵产生消极的想法。当我们受邀参加派对时，脑子里会突然冒出尴尬、被人排斥、失望的生动场景，我们会认为自己不会在派对上结识任何人，设想自己独自站在杯盘碗碟的旁边，自觉十分刺目和尴尬。一想到要接近一个陌生人，或者更糟糕，一群陌生人，并且与其对话，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恐慌。我们认为这样的尝试是灾难性的。第二点，我们不要乱猜疑。孤独引起的另外一种错误知觉是，我们倾向于假定别人对我们产生了最坏的看法。我们因为孤独而害怕被拒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沉迷于恐惧只会引发我们力求避免的结果。相反的，我们必须向自己内心的怀疑主义宣战，避免胡乱猜疑，给生活中出现的新面孔多一点信任。第三点，采取行动。长时间的孤独呢，会使我们认为自己是残酷环境下的被动受害者，觉得无力改变社交和情感与世隔绝的现状。那这样的感受可以变得很强烈，但他们无非是建立在我们过于消极悲观的基础之上。我们总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情况，这样做非常重要，因为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能让我们感觉更好，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疗法 B， 找出你的自我挫败行为。孤独让我们接近别人的时候抱着谨慎和怀疑的态度，而我们的犹疑通常很容易被别人感知到，从而促使我们对他们退避三舍。这个结果呢，令我们心碎地得出结论，我们的怀疑和谨慎是有道理的。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去证实自己的预测，结果就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出于恐惧做出的举动会招致我们希望避免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的自我挫败判断和行为在我们自己看来似乎是完全合理的话，应该如何来识别那些自我破坏的行为呢？实际上，虽然我们经常对那些自我拆台的行为视而不见，但我们在事后更容易辨别他们的真相。例如，我们可能更愿意在社交活动中只与少数几位熟人聊天，然而一旦第二天我们的社交焦虑消除之后，我们很可能会意识到，要是前一天能与一两个陌生人搭讪的话，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我们继续来看疗法 C， 换位思考。任何形式的人际关系都离不开给予接受的模式，然而为了成功的给予，我们必须先接受别人看问题的视角，也就是换位思考。准确地判读他人的观点是社交肌肉的重要功能之一， 可以让我们了解对方的优先事项和动机，预测他们的行为，甚至预测他们的反应。它能增加我们协商和合作成功的概率，促进战略的制定、问题的解决和有效的沟通，还能有效表达我们的同情心和帮助别人。孤独感和社交孤立会削弱我们社交肌肉换位思考的功能，让我们更容易在社交方面犯错，或者做出不适当的举动，表现得过于急切或者过于茫然。修正这一肌肉功能的最快方法是确保换位思考，如有失误尽快纠正。那我们需要记住下面三个重要的失误，因为它们代表我们最常见的疏漏。第一，需要换位思考的时候没有换位思考。第二，我们只喜欢自己的观点。三，我们思考的是错误信息。好，我们接着来看疗法D，深化你的情感联系。表达共情需要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这样才能理解对方的情感体验，然后传达我们的见解，令他们信服。我们不仅需要换位思考，还应该寻求更加深入的了解，真正明白别人的感受。进行换位思考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高估自己感同身受的能力。原因之一是，共情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技能，而需要多种技巧的掌握。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要引导自己的认识，使它符合对方的思维习惯和处境，在那里探寻一番，再回到现实中来。针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过去30年他们的共情能力大幅度下降，这很可能代表了更大的社会趋势。所以运用共情和换位思考的技巧时，大多数人都需要进行调整和训练。我们继续来看疗法E，创造社交联系的机会。孤独呢，让我们在创造新的社会参与或利用现有优势的机会方面非常犹豫。我们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在那些有太多陌生面孔的场合，我们痛恨独自旅行，不愿意报名参加新的活动或者社会团体，因为我们害怕独自出现。我们或许看到了身边的社会活动机会，却害怕被视为失败者或独行侠。结果，我们越是以孤独为耻，越是深陷孤独。克服脆弱的感情，减少犹豫，避免被视为孤独者的最佳方法是设定一个更大的目标。例如，如果我们是为了写博客文章或者为大学校报做研究而参加快速相亲活动，就不会觉得那么不自在。如果我们是业余摄影师或者艺术家，打算创新新作品的话，独自报名参加旅游的时候就不会感到那么焦虑。同样，如果我们要进行铁人三项训练，也会觉得独自加入游泳、骑自行车或者跑步小组就没有那么困难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孤独疗法的这些方法论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田阳，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

总有梦想盛开着，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空中楼阁，绚烂之后降落柴米油盐的生活。啊，匆匆流逝的时光，我们留得住什么？从日的青春里还有歌声回荡着，生活教会最美丽的